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是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茫茫的我

总是想念，但生命始终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太多痴心也不

不再挂满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，